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林奇。2019考研网上正式报名，报名时间为即日到10月30号之前，每天9点到22点。从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获悉，在各相关部门持续推动下，我国53.5%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测，近一半农户进行了卫生厕所改造。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福特汽车公司正准备全球大裁员，而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正是美国政府近来的关税政策给福特造成了巨大损失。伊利诺伊大学中国学者张颖颖案再次出现曲折，嫌犯克里斯滕森的律师日前发出保护令，要求不向外界透露其精神状况的专家鉴定情况。从北京市邮政管理局获悉，目前全行业使用新能源车已经达到2000辆，预计未来3年，首都邮政业将更新新能源车6000辆到8000辆。受近几日北京持续降温的影响，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林景区内50000余株黄栌、元宝枫等彩叶树种大多已经变色，进入最佳观赏期。窦唯近日发布单曲《藏宫安魂》，以纪念故人藏天硕，窦唯担任键盘以及男声主唱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旋律在右手，就这样找到了自由。生命中许多片刻，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。太多事瞧不懂，太多梦太沉重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我是钢琴手，为真实人生伴奏。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，失恋时只剩一半的落寞，点点和滴滴都在我的心中，虽然也过了很久。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，也半十分心痛爱与愁。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键上流走，曾留下一些温柔。左手旋律在右手，就这样找到了自由。哦哦哦哦哦，生命中许多片刻，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。太多事敲不懂，太多梦太沉重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我是钢琴手，为真实人生伴奏。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，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，点点和滴滴都在我的心中，虽然已过了很久。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，也半十分心痛爱与愁。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键上游走，曾留下一些温柔。手翻了一个大跟头，从北极转身就来到沙漠。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，就感到海阔天空。阿迪波的吉他的扫帚，穿梭在他魔幻的小宇宙。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键上游走。

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寻奇，来自戴佩妮。怎样？这首歌由戴佩妮亲自填词并谱曲，诉说着分隔两地的恋人，无论是天黑天亮，天冷天热，总会想起对方。台湾作家简征说，想人想得厉害的时候也是淡淡的，像饿了许多日的人闻到炊烟，但不知道是自家的。

着你 Because I 是游戏 And I 脑容的你 So yeah 我这游戏看得太仔细 Because I 是妒忌 I 是怀疑 I 是憧憬不幻想的着你 Because I 是游戏 And I 脑把你 So yeah 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细 No

中还有泪。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，来自范晓萱《眼泪》。这首《眼泪》是多少人的失恋情歌呢？歌神张学友也曾经翻唱过它。在1994年，这首歌由范晓萱第一次唱起，那是她的第二张专辑。那年她18岁，在她20岁登上春晚后呢，成了全国都家喻户晓的女孩。她就像是你身边的闺蜜，唱出你的小欢喜，唱出你失恋的低落。她的金曲几乎是每个少女的青春时代。